仲諗緊買咩酒去朋友 party？ 拍拖紀念帶咩酒？家庭聚會又用咩酒呢？不如今次試下第二啲選擇。Gaffino 東歐葡萄酒專門店提供另類價廉物美嘅選擇，而家仲獨家代理多款日本葡萄酒。透過 Gaffino 網上商店輸入指定優惠號碼 Regacy 會員八折優惠。選擇一支屬於你的葡萄酒。 好，咁啊， 第三節先捉走嘅， 係捉第三節捉走。 因為第三節咧，係 大家好，我是刁文牛，你现在听紧嘅系 www.re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起来，我带你玩个世界，我骑住高铁啦，阿妈话我真系变态。 好啦，翻嚟第二節嘅北上頻道，咁啊讲讲啊点解会头先播下呢、這 个系咯，You don't wanna miss a thing。 I don't want to miss a thing。 I don't want to miss a thing。 咁啊，第一呢只歌我好鍾意啦，咁第二呢就最近睇咗 Interstellar 啦，咁啊讲下讲少少 Interstellar 啦，虽然呢个唔系一个影评嘅节目，咁啊咁啊睇完之后呢就听咗好多网台嘅电影节目呢都系讲呢套电影啦，好多都。咁啊我都喺 Facebook 度呢就 post 过出嚟呢，就如果要我揀一個冠軍呢，我會揀返我哋自己台 Rega 嘅特備節目啦。咁啊阿馮總同阿張錦晴同埋阿 Kenny 同埋阿同埋 Chip 叻咁啊一齊做嘅一個節目。咁啊點解會揀呢個節目咁啊推介俾大家聽呢？但當然你一定要睇完套戲先，咁呢套戲好值得好值得去睇嘅 ,ok。咁啊睇完之後嘅感覺，Roland 有冇睇咗？ 有睇，我 有睇咗啊！你覺得點啊？你講下先。 我覺得首先要有翻一定嘅物理知識， 係嘛， 先至會了解。但係純戲嚟睇，我覺得係好睇嘅。 OK， 嗱，咁我啊講下我嗰、那個，我同你啱啱相反。未睇之前咧，嗱，點解我想今晚講下咧？就是、未睇之前咧。咁我見到網上啦，有好多人呢就睇完之後啦，其實好多節目都係，網台嘅節目都係啦，講呢套戲呢就要講好多愛因斯坦啊嘅理論啊，相對論啊等等啊，又要講好多要解讀好多咩叫空間啊所有嘅嘢。但如果你聽過即係 Rega 嗰個特別節目呢，唔係賣花賺花香，唔係 hard sell 啊，今日我覺得佢最好嘅一樣嘢就係咧，佢好強調嘅一樣嘢就係你睇套戲其實真係唔需要知道咁多嘅嘢。即係首先就係第一，你以往有睇過幾多 Christopher Nolan 嘅戲啦？其實即係佢，我諗呢個導演就係好多人都好鍾意，包括我都好鍾意呢個導演，因為今時今日已經係一個好罕有嘅，就係話好仲係好識講故事嘅一個導演。因為今時今日嘅導演好多都唔識講故事㗎，即係譬如好多總之你識去玩好多三維創作啊，好勁，好你有揸住一個好大好勁嘅 budget， 你已經可以拍到啲巨片出嚟。但係巨片唔等於一定係好好故事性好強嘅電影。咁我哋通常即係我諗大部分人好多時鍾意睇電影都係因為其中一樣嘢就係個故事性嘅強與弱啦。即係如果你有個故事好強嘅，個導演好識講故仔嘅，咁你即係會容易令到嗰個人即係個觀眾去投入套電影度。咁呢套係其中一套即係其實係咁樣嘅電影。即係我覺得就係睇完之後，我就覺得大家好多人捉錯用神，即係包括 Roland 都可能捉錯用神，就係你其實真係唔需要知道太多一啲科學性嘅嘢，只係譬如話你可能若略有少少嘅認識就已經得意。 入面套電影，我諗譬如話佢講個人與人之間個愛，但係佢用咗好多科學嘅嘢去包裝佢，咁所以令到套電影好 grand。但係唔好忽略嗰個背後嗰、那個嗰、那個佢想帶出嚟嗰個信息。OK， 咁我睇到電，所以我就好推薦大家聽Reg 一個特別節目，就係因為佢哋都其實都有相類似嘅觀點，咁同埋即係集帶大家去集中翻去喺翻套電影其他嘅枝節啊，所有嘅嘢度咧，即係去介紹呢套電影。咁我睇嘅時候就好多感覺嘅，就係譬如話，亦都覺得就係、是、第一有個感受啦，就係、是、覺得未睇之前會覺得係咪套電影好難明咧？因為好多人講話套電影好難明白嘅。咁但係入到去睇，咦唔合搞錯啊！即係我覺得今時今日好諷刺咧，就係咧個世界嘅資訊好發達，互聯網又好發達，但係我諗呢個就係正正係會害死今時今日呢個年青世代嘅人嘅，即係我會有一個咁嘅對比咧，就係、是、話我哋細個嘅時候咧，我哋個求知欲好強嘅，咁我哋會成日去圖書館啦，我哋會去揾好多書睇啦，跟住然之後啲書我哋揾翻嚟，我哋就真係會睇啦。咁呢個同今時今日有咩分別呢？就係而家嘅年青人呢，無論佢讀書又好，或者佢想去尋找一啲知識又好，佢好簡單，佢只係會上網，跟住然之後呢打下個維基百科，跟住然之後 copy and paste 一啲資料，咁佢又已經當自己呢係認識咗呢啲咁嘅理論。點解我睇完到電影會有一個咁嘅感覺呢？就係、是、因為我喺入面無論講緊嘅什麼嗰啲空間論啊、相對論，喂呢啲嘢其實呢好細個呢，我就已經即係有讀到，我仲記得我有多共鳴喺度電影度揾到，譬如話佢講佢用科學去解釋，其實佢嘗試解釋鬼嘅，咁而嗰個咧係咁巧合地咧，我細個嘅時候咧，我成日同人哋解釋鬼咧，我亦都係用一個幾乎一模一樣嘅理論，而嗰個理論係我自己嗰時係我哋自己諗出嚟。我記得我即係講下古仔啦，我細個嘅時候咧。我就成日去圖書館，即係呢啲咁嘅所謂今時今日叫科普係嘛，即係我哋以前冇呢個名詞嘅。咁但係我諗好多男仔都係細細個，除咗中意足球之外，咁亦都會好鍾意睇一啲科學嘅嘢啊，或者我哋又去會思考一下啲 UFO 點樣嚟啊等等。咁我記得我細個時候喺圖書館借好多好多呢啲書睇嘅。咁我睇過曾經有一本比較印象好深刻嘅書呢，就叫做個書名係大約係咁嘅，叫做《外星人的後裔》，瑪雅人咁樣。咁我就睇瑪雅人，咁我諗好多人都睇過瑪雅族嘅書㗎啦。咁我今日唔係講瑪雅人，咁但係將睇完之後咧，我就有一個即係我就不斷係成日去思考究竟聖經入面天主係點樣嚟啊，耶穌係點樣嚟啊等等啊之類之類。咁點解會睇完嗰本書呢？就因為即係嗰本書話俾我哋聽，原來即係佢哋即係有一種論述，就係話瑪雅人其實係外星人留低喺地球嘅理論。咁其實呢個同呢個 Interstellar 嗰個呢係相類似，就係話咩呢，即係成個古仔呢，就係話可能喺個宇宙度有一個星球 ，OK， 亦都係頻臨到去絕種，或者佢哋想將一啲佢哋亦都係高智慧嘅生物，跟住佢哋就嘗試去將佢哋嘅後裔咧擺落去地球嗰度去繁衍。咁然之後呢個亦都令到即係呢個亦都可以解釋到好多佢神學嘅嘢嘅，譬如話因為地球初始嘅時候嗰啲人咧嗰個智慧太過低等，咁有好多咁嗰個創造佢哋嘅嗰啲外星人就留低喺度教佢哋好多技能啊，或者係好多生活上嘅知識啊。咁而喺嗰啲低等嘅地球人咧，佢哋初時因為嗰個智慧唔即係未發達到去解讀究竟呢啲人係咩人，咁咪當咗佢係神咯。咁所以然之後一路去供奉佢啊，諸如此類。咁然之後咧，人咧就不斷咁樣喺度即係。 喺地球度繁衍啊等等啊咁樣咯。咁呢個然之後咧就即係我哋成日會去睇一啲咁嘅書，去思考一啲咁嘅嘢，或者去睇我哋好細個已經去接觸愛因斯坦啲相對論啊等等啊。咁我譬如話我以前細個成日同人哋講，其實鬼其實你用相對論用呢個愛因斯坦嘅空間論，其實你哋都可以解釋到，即係愛因斯坦曾經講過宇宙其實係有可能有第一個空間、第二個空間、第三個空間。咁佢嗰個解釋大約係話，即係譬如第二個空間嘅人會見到第一個空間嘅人，第三個空間嘅人都會見到第二個空間嘅人。咁我就話我哋就以前亦都會思考就係、是、喂，其實鬼神都可能咁樣嚟嘅啫，即係我哋人個靈魂可能死咗之後，可能去咗第二個空間，跟然之後第二個空間，我哋咪所以會成日會見，即係啲鬼就會見到我哋。咁但係有陣時個空間嘅交錯，令到我哋有陣時會時空交錯，會撞，即係會見得翻第二個空間，或者甚至第二空間會見到第三空間嘅人等等。咁、我哋會思考好多呢啲嘢。咁我係覺得點解今時今日有一套咁嘅電影走咗出嚟，而令到呢個 generation 嘅人咧，哇，好大，好突然間好似 催 之若驚咁樣，跟住然之後就大家一齊有一個網道啊，去又要重新再討論呢啲嘢。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咁講，我覺得係。最緊要睇多啲書啦，即係細路仔啊，年青人都係任何嘅知識都要接觸一下咧。咁呢套電影都成功嘅，即係可能令到好多年青人就重新去了解一啲科學上嘅知識啊等等啊。咁所以我就覺得幾好啦。咁同埋套電影就其實我好多嘢想講嘅，不過我覺得喺度講又唔係太好啦。咁但係點解頭先會播 Armageddon 嗰句歌呢？因為即係喺 Reggae 個特別節目都提過，有好多套啊，即係大家值得睇嘅太空電影。OK， 咁啊，但係又提少咗呢個 Armageddon 呢套。咁好多人就話：喂，呢套低水平喎。咁又唔係咁講嘅 Armageddon， 即係我覺得就。第一啦，有隻好好嘅主題曲啦 ，Aerosmith 咁啊，唱歌嘅 Steven Tyler， 咁 Steven Tyler 個女咧就係呢套戲嘅女主角啦。第一佢好鬼正 ，Liv Tyler，OK， 咁啊正係首要嘅大佬。咁啊仲有就入邊有好多場景係我仍然好鍾意嘅，譬如話當嗰班煤礦工人上太空之前咧，即係 Ben Affleck 同啊 Liv Tyler 喺個太空站度唱呢、這個。Leaving on a jet plane 嗰幕咁又係哇好 beautiful， 或者仲有 Liv Tyler 到最後望住個通，即係嗰個喺太空站望住個通訊器同爸爸 say goodbye， 同阿 Bruce Willis say goodbye 亦都好感人啊等等，咁啲都係一套出色嘅太空電影嚟嘅。咁雖然話唔係好多科學嘅知識，咁但係睇 Interstellar 記住，即係如果你聽緊我而家講緊，你仲未睇準備入去睇嘅時候咧，我可以同你講。不要強調太多科學嘅嘢，擺翻喺度電影入邊，即係Nolan 係用嗰種 love 係去講得一個好嘅故仔出嚟，咁所以即係聽完亦都可以推介大家去睇下，即係聽翻呢個 Reggae 個特別節目啦。咁仲有少少講下就係、是。我哋呢啲老人家睇緊 Interstellar， 亦都不得不令我哋會諗返起2001太空漫遊啦，寇比力克嗰套。咁特別嘅節目亦都講咗好多。咁我好難去避免將兩套電影去相比嘅。咁但係睇完出嚟之後呢，仍然冇動搖到我喺太空電影系列裏面。2001太空漫游个地位嘅，即系 Kubrick 系如果你要我做一个即系做一个裁决嘅话咧，我仍然会觉得佢系比 Christopher Nolan 系高好多，因为喺1968年拍到个，即系你一定要睇过2001，你先会有呢个感受，就系、是、嗰种幻想力之强咧，系冇人能及嘅，即系大佬今时今日睇翻。你點可能想到，即係我諗最服到五體投地嘅就係你喺2001太空漫遊呢套1968年拍嘅電影入面，你見到平板電腦啊，大佬，即係你見到啲太空人係用緊平板電腦，你見你諗下嗰個想像力係幾犀利，同埋就係、是。 電影入面嗰啲太空船嗰、那個嗰、那個佢亦都有嗰啲空間嘅即係嗰啲人點樣 係 啊無重狀態嗰種嗰啲嗰啲嗰啲嗰啲係嗰啲係真係讀過書，跟住然之後有理論基礎去，然之後將嗰個空間，將嗰個喺佢哋去緊火星嗰個空間裏面呢係演繹出嚟。咁嗰啲嗰啲嘢係喺1968年，你要諗下佢係挨住人類登月嘅嗰個年代，對太空嘅了解嘅嘢簡直係近乎即係近乎冇零，都即係可能得 10% 嘅啫，係全部嘢係聯想出嚟。咁但係即係所以即係好多人睇完2001嘅時候會即係好多人都以前我記得我接觸呢套電影呢就其實唔係喺戲院嘅，咁係我十零廿歲嘅時候我開影碟鋪呢，咁跟住然之後呢就2001太空漫游是其中一隻一套电影呢是 hot buy 嚟嘅，即係好多人都会买呢套电影，咁然之后啲人睇完啫，我哋成日都喺影碟铺度讨论呢套电影，咁我记得好不下一个我嘅客仔呢都曾经同我讲嘅，睇完呢套电影嘅时候呢个感觉系觉得寇比力克唔系地球人嚟嘅。即係佢覺得一個普通嘅地球人係冇理由諗到一個咁嘅故仔出嚟嘅，咁啊同埋就係亦都係一套我諗係人類電影史上其中一套呢一套經典嘅電影啦，你撇開佢係咪太空電影，就係因為佢用佢作為一位導演呢，佢可以拍一套電影出嚟，預留無數嘅空間係去俾觀眾去自己想像究竟個故仔係乜嘢呢，呢樣嘢呢我諗係好難揾到另外一套電影係相比嘅，即係每一個人即係如果你聽唔明其實好簡單，就係你睇完呢套電影，呢一套就係屬於你嘅2001太空漫遊。 Roland 睇完佢有佢自己嘅2001太空漫遊，阿迪睇完亦都有迪自己嘅一套咁嘅電影，大家睇完你可以話有討論嘅空間，亦都可以話俾你聽冇討論嘅空間，因為大家睇完嗰套電影，對嗰套電影嘅演繹係完全個理解係可以好唔同嘅。咁所以呢套係一套非常經典嘅電影啊嘛，得閒可以去買翻隻 DVD 睇下啦，即係隨街而家去 HMV 嗰啲都隨時有得買嘅。 拉開少少講問傑斯你個問題啊，或者點解中國人拍唔到太空電影？ 這個你真係問得 very good question 啊！本來我唔想講咁多，我一路睇緊呢套電影嘅時候咧，咁我就睇緊 Interstellar， 我都係諗緊呢個，我就諗緊的，我諗啊的，唔係我諗啊，我諗個問題係比阿的再高一個層次嘅。我就係諗緊，因為阿的冇睇過呢套電影， 冇， 佢稍後應該都會入去戲院睇啦。如果你入去戲院睇嘅時候，我俾一條問題你，你一路你就諗，如果 Interstellar 就電影入面啊 ，Michael Keane 呢個 project 係由中國人去搞，究竟會係點咧？嗱 ， 我好多人咧，我記得我未睇之前咧，就睇好多影評啊，或者網上嘅人咧，就亦都懶醒咁樣啦，或者扮醒啦，就去揾好多呢套戲嘅范博偉。嗱，我好低層次嘅啫，我成套電影只係揾到一個范博偉。Roland 就會知道我講咩的，唔知啊，就係話如果係 Michael Keane。佢咪一早 send 咗好多人去嗰幾個尋找可能嘅地球，可能有可能存在生命嘅地球㗎嘛。咁但係我揾到我唯一我覺得最大嘅范博偉係咩？點解佢每個地球唔係每一個嗰個星球淨係 send 一個人去呢？如果係中國人就唔同啦，就會 send 起碼最少都一對同男同女啦，即係同當年秦始皇嗰時去呢個日本係一樣㗎啫嘛，係咪先？梗係 send 啲人去繁衍同埋咩呀發展啦、啊，係咪先？喂，唔講發展，就咁 send 條友去戇誇誇咁喺度等人救啊！有冇搞撚錯啊，大佬？這個呢個咧係我喺呢度，我係覺得 Christopher Nolan 咧呢套戲入面最大嘅敗筆嚟嘅。 同埋係唔會再 send 多個人去救佢嘅。 係啦，冇係啦，唔係同埋嗱，仲但係其實我話俾你聽，你其實咧亦都唔需要拗，因為咧。我覺得嗱，如果你用翻 Interstellar 呢個故事咧，其實係一個好嘅討論，係咪一個好嘅思考嚟嘅？如果喺嗱，首先就係點解佢哋要 send 人走先？因為地球已經面臨呢個咩啊，糧食短缺啦嘛，有咩病毒啊，有成啊嘛。但係咧，喺呢個咁嘅大環境裏面咧，中國人咧 都唔會覺得係 一個問題， 有問題嘅，唔會覺得有危機感嘅。嗱，呢個基於兩個原因，第一就係因為中國人成日覺得自己封閉咗，我哋都可以活多一百幾十年啊嘛，咁即係唔關我呢一代嘅人士啦。第二就係、是、喂，屌我哋啲祖先啊，即係如果去到嗰個年代，我哋啲祖先。歷史話俾我哋聽，文化大革命嘅時候，我哋已經開始食人㗎啦。係 咯。 咁我如果冇粟米食，冇小麥食，真係唔會死㗎喎、哦。你啲美國人會死啫嘛。我哋食人㗎嘛可以。咁我哋咪重新由一個極權嘅政府，去將啲人再重新階級化。啊、然之後就話喺邊一個階級以下嘅人呢就要嚟俾人食。 佢應該嗌主角去嗰度劏㗎嘛。 咁我哋又咁你諗下啦。即係用返毛澤東嘅理論就係我哋有13億人，如果係去到 Interstellar 嗰個年代可能已經有20億人啦，20億人我哋死10億人都冇問題啦，咁我如果死10億人，咁咪10億人你食10億人囉，係咪先，咁都有排都唔死得啦，咁所以呢根本係唔會關我哋事嘅。第二個問題就係咩，第一個問題，喂我哋上太空通常都是直播的嘛，你去撚咗個蟲洞度，跟住去咗第二個空間，我點直播啊大佬，係咪先，咁我冇得直播，我點去搞呢個 project 啊，係咪先，我 send 咗啲人去，你淨喺度嘟嘟嘟嘟嘟唔夠的大佬，係咪先，咁所以我覺得根本呢，所以呢即係中國的導演是不會想到一個這樣的故事的，是想不到的大佬。 太空人走了是一定不會聯絡回個總部的嘛。 是的是的，睬你都傻啦，是不是， 也都不會去各自那個不同的星球。 是 的，大家夾埋去同一個星球。 是的沒錯啦，即是這個是沒好像啲鬼佬撚笨的嘛。咁所以呢放心啦，大家不會有一套中國版的 Interstellar。 同埋不會得兩個星球告訴你聽會有生命嘅反應囉， 係啦， 係大家都會 call 人嚟囉。 你極其量極其量俾你係拍到一套港產片嘅 Interstellar 嘅啫，就係蕭山拍嘅，三級，仲要係 3D， 就係 send 曬啲太空人去，咪不斷喺度繁衍囉，係咪先？ 一着陸就一炸外星人衝出嚟搞 佢。係啦，係啦，因為呢啲係啦，因為呢啲又可以即係、就是、方便用好多。好多驗星做嘅角色啊嘛 ，OK 嚇，咁就係咁啦。咁我哋大家期待有呢個 3D Interstellar 嘅出現啦 ，OK。 3D 三級嘅 Interstellar， 冇錯啦 ，OK。咁啊，翻嚟同阿 Roland 咧傾下偈啦。咁啊，我哋講下呢、這個東莞嘅歲月啦。咁啊，介紹下 Roland 先啦。Roland 都係喺東莞做過廠 啊嘛。係啊，我都做咗好多年。 做咗好多年啦，係啊。其實而家都係 而家都仲係嘅，但係慢慢諗緊辦法撤退啦，想離開呢個地方。 想離開呢個地方，點解咧？點解想離開呢個地方？ 因為話說，其實我就係好早出嚟做嘢嘅。我當年即係2000年。嗰一代嚟嘅，即 係 都二千年前嘅，都做過暑期工嘅，即係我都見識過。 暑期工唔計， 酒池玉林嘅生活嘅。 酒池玉林 就啱啱好不幸地咧，就啱啱夾咗喺中間。 係 咁啊，金融海嘯尾啦，跟住又科技股爆破， 啊 沙士， 啊 咁嘅情況咧，咁當時因為我本身係一個好普通嘅人嚟嘅啫，唔係一個好即係唔係尖子啦。 啊 咁當時其實我就預計到有個環境，就係話我喺香港咧，感覺上咧，如果要慢慢做落去呢就已經唔 work 㗎啦。咁、我要諗一條出路㗎嘛、以我呢啲競爭力唔太強嘅。咁當時我話選擇個北上嘅。 就係、是、上大陸。 係啦，就係、是、上咗大陸啦。咁、當時其實身邊好多人都反對嘅、 嗯。 包括我屋企人或者我身邊嘅朋友、 啊。 大家都覺得喂大佬大陸嗰啲即係好似你話齋屎坑嚟㗎嘛。又、香港即係唔係叫撈唔掂㗎嘛。又唔係冇工翻、即係嗰個年代沙士嗰個年代係、你有份工叻過博士㗎嘛。博士都搵唔到工㗎嘛。咁、覺得你又有份工做得好地地嘅做乜嘢要走啫。 你本身係喺香港嗰時候做咩？ 我喺香港嗰陣時做、assistant merchandiser。 做採購， 係啦係啦係啦，做採購嘅，咁、 咁啊日日坐喺 office 嘅啫，應 該日日坐喺 office， 間時會跟下啲 sales 出嚟嘅， 係 即係跟下嗰啲， 即 係 亦都 係 初用阿里巴巴嗰個年代嘅， 係啦係阿里巴巴，我出嚟做咗兩三年，係 啦 係 啦，就我開始見到有阿里巴巴嗰年代啦， 阿里巴巴嗰陣時係完全係啦，其實你講唔講係一樣嘢， 係啊，因為最近 完全打開咗 我哋講有一集講完馬雲咧，亦都有啲網友哇，而家好似懷舊咁樣，即係睇翻我，佢話喂記最記得咧，我哋啱。 刚开始听北上频道嘅时候呢、啊、你就係杰斯你介绍呢个阿里巴巴。 咁啊话好恐怖啊。 七八年后呢佢就上市啦係啦。咁嗰时係啦如果你做采购嗰个年代就个个都系用阿里巴巴。 係啦因为嗰阵时仲系停留喺。 唔系鬼佬用㗎嗰阵时。 係啦其实 系香港人用好多㗎。 即我哋嗰个年代以我呢就做厂大部分都仲系珠三角嘅。 係啊。 咁嗰阵时你我个所谓嘅采购嘅 concept 都仲系珠三角。 係啦冇错。冇长三角。 係啦联络到话义乌啊嗰啲 van。报啲价喎，我以为佢打错字啊，平刀啊！ 义乌都要过几年啦，过多两三年就开始有义乌啦，好平嘅。 你系咪玩嘢啊？即系假噶话，啲价钱咁 一蚊啊，报两报四毫啊。 系啦，即系香港搵可能搵十个 van 打报一蚊嘅，佢报俾我毫几两毫子喎。哇吓！我吓到我，跟住我话唔系，你寄啲版嚟先。 咁但系 真系寄到。 咁但系你就做咗采购，你就决定就系 决定开始上大陆 station 啦。 系， 因为嗰阵时 其实都系你自己本身嗰即系做紧嗰公司要求你 我搵个第二份工， 我搵个第二份工， 系直头 station， 要 station 喺上边。 系啦，系啦，系啦，因为当 时咁咪做啲乜嘢咧？吓， 当时我就做份礼品嘅， 系， 咁就喺都系喺 以行家嚟嘅，其实我同你最初开头， 系噶， 我都系大约 around 嗰几年开始就转入做礼品咯，系啊， 因为嗰阵时多啊嘛，仲系叫做密集啊嘛，咁又多要搵香港人上去做中层。 是 那個年代又是做管理沒人即是基本上香港的中層不想上去的嘛。 是啊是啊。 那那時我就覺得有個機會、哦嗯、你上去人工起碼你加你一半的嘛。 是啊。 那我當時覺得喂你兩個情 況。因為沒人肯上的嘛。 沒人肯上的、啊、那時是加比多半人工 I 你上去的。 是啊是啊。 咁我當時又覺得，唉，橫掂遲早都係個趨勢都係喺大陸㗎啦。 咁、啊、你又揾咗， 咁我就揾份工係長期喺大陸嘅，咁、啊、又開始咗北上。 第一站係去邊度？ 第一站松江。 松江 都仲係好近嘅嗰陣時，係係係。嗰陣時都仲好嘅，人民幣都仲對緊一零幾一零。 差唔多咯，係啊， 都仲享受到嗰種快樂。 係啊，跟住出港紙糧好好㗎。係 啦，嗰陣時咪等於加人工咯。首先你香港港紙人工加一半先。 冇錯。 跟住再換個匯水。佢再賺埋， 係 嗰陣時係真係好開心嘅。 咁啊 ，stay 咗幾耐喺 stay 咗年零兩年都 年零兩年， 係啦係啦，都仲好快樂嘅嗰陣。係，但係開始就面臨另外一個問題啦。係，咁就係感覺到就係第一，你喺上面長期踎一間廠好局促啊。 嗯， 嗰陣時都仲僆仔，都仲貪玩嘅。 係， 咁變咗就覺得喂，好似 咁有幾局促啦。咁你又話好矛盾喎？ 因為我當時 咁你貪玩咪出去玩咯，夜晚好多地方你出去玩。 就係貪玩之餘唔夠曳，唔夠鹹濕。 哦 ，OK。 當時就係話，如果我鹹濕少少咧，買幾層樓咧，包翻 你又誤會咗我嘅意思啦。你又當而家喺度做緊展覽俱樂部，即係唔貪玩，未必一定要鹹濕嘅。即係我嗱我諗你身邊有啲以前有啲同事係咁啊，佢唔鹹濕 㗎。 但喺大陸嘅有一種點講咧？嗱，第一佢一個人啦。咁佢慢慢佢適應咗個地方，佢其實好多嘢做㗎喎。佢除咗夜晚即係佢唔滾嘅 ，OK， 咁佢嗱夜晚有得打台波啦，跟住啊三五知己咧，啲同事夾埋咧就啊揾羽毛球場打羽毛球啦，打保齡球啦，好多健康運動都可以做啊。同埋就係即係點講咧？佢夠即係嗰種生活夠單一啦，就係嗱唔係唔係中唔中，起碼就好簡單嘅，譬如話。你唔需要即係點講呢你好多時就一放工咁跟住就去打羽毛球，打完羽毛球呢返屋企咪返返去宿舍，咁夜晚可能沖個涼，咁然之後又再打下電，又做陣嘢，咁瞓覺，每一日都係咁樣，咁嗰個生活就好，其實又變相又好規律㗎喎，有啲人 又 好鍾意呢種咁嘅生活㗎喎，係啊， 我開頭好開心㗎， 係啊， 開頭開心，但係你過咗一年到你又覺得頂唔順， 點解呢？係啦， 因為你感覺好，其實你開始覺得唔對路，因為我個人比較危機感都幾重。 點樣唔對路呢？ 我覺得問題就係你，因為其實你會感覺到一樣嘢，第一你好似脫離咗個世界先，隔絕咗個世界先。 係、哦、係、okay。 因為當時其實宿舍上網係比較難嘅，好難先搞到條網線。係 啊係啊。 WiFi 又唔係太多地方有。 上網吧咯，嗰個年代。 係啦係啦係啦。咁變咗我又少出網吧嘛。咁變咗當時咧好慘啊！變咗個個禮拜六日翻嚟咧，好似採購買沓書上去，買沓報紙雜誌。 係、 嗯。翻到去宿舍啊，日睇睇睇成個禮拜，又翻去再補課咁樣嘅。咁、嗯、變咗你感覺到一樣嘢，其實你 香港同事嗎？ 有啊，好彩有好多香港同事先至叫做好少少，因為你，但係你當時你個感覺， 但有冇啲群體活動咧？ 有，都系你讲打台波啊，打保龄球啊，呢啲都有。 系 夜晚出去饮下啤酒啊，食下宵夜啊，咁呢啲都其实好开心啊，买 DVD 啦， 系啊系啊，煲碟啦， 系啊，跟住都系咁样。 但系做咗年纪就开始顶唔顺， 顶唔顺真系顶唔顺。你感觉得到唔可以长久嘛？ 嗯， 因为当时其实你见到，即系我上去嗰阵时都叫做二千年头， 系 咁都还好少少，你上到系个中层。 嗯、 但是你睇得到個勢係本地人開始崛起啊，開始聰明啊、嗯，即係我上去都仲係好蠢嗰啲嚟， 係、嗯、 真係激鬼死嗰啲嚟。咁但係你慢慢感覺到新一代又好少少，一年好過一年啊， 係 嗰、那個去勢好急㗎， 係 你感覺得到咧，發覺你嗱佢就朝氣勃勃， 係 你好似退休生活咁啊， 退休生活係好正呢、這個、嗯、朝氣勃勃就退休生活。 跟住我喂大佬咁我點搞咧？大佬喂咁過多三十年咁我唔知點算噶嘛。咁我做我大佬最大鑊係同我喺隔離茶餐廳飲緊茶嗰、那個阿廠長阿師傅，喂佢啊五廿幾喎，我嗰陣時廿幾喎，咁點搞先？係咪都變咗我做緊嘅嘢同佢一模一樣？ 但你去即係。冇，但冇一個諗，即係冇一個念頭係諗住，譬如話慢慢會學轉去一啲管理層嘅工作啊等等啊。 因為其實上去咧見識， 譬如一個採購嘅部門， 啊、 即係你應該你上去都做採購、 嗯、 啊，即係譬如話喂 develop 慢慢即係我都可以見到個遠景嘅、嗯，我可能慢慢成為一個採購部門嘅主管，跟住管住呢班醒目仔嚇，即係內地嘅採購。等等咁樣即係會有呢啲嘢可以、嗯、都冇諗過。 其實當時係感覺到、嗯、但我發覺上到去呢好、嗯、兩極㗎嗰陣內地人一紮又好蠢一紮好聰明好聰明嗰陣呢做一年半載佢做了老闆㗎、 嗯、 自己跳出去或者點樣咁變咗你感覺得到嗰樣嘢你中層係係好穩陣嘅咁、 嗯、 但係你會感覺到廠入面你越嚟越難管理、 嗯、 變咗同埋佢另外根本間廠本身嗰陣時開始玩內銷㗎啦開始、 啊、 以2050開始 係啦、啊、 開始玩內銷㗎咁你玩內銷你就會真係會開到眼界啦、 嗯、又重新要學點樣 重 新積水發 票 啊係 啦 係 啦 係 啦當時 嗰時好多好多堂上㗎係 啊係啊 轉嚟上呢就係點樣開增值稅發票啊 舊式廠又用 ERP 開始 慢慢同埋你會我唔知有冇感覺喎到嗰陣時呢我記得我第一次即係開頭一開始就接觸內銷啦跟住然之後呢開始接觸增值稅發票呢我淨有感覺就發覺其實好多香港人都係咦乜我哋香港人咁蠢 㗎 我哋完全冇 VAT 發票呢種概念㗎跟住啲人直情你點樣講佢都唔明㗎即係好嬲笑㗎。 冇錯啲鬼佬客都唔明 㗎。係呀都咩鬼佬客明。 即係你 因為鬼佬喺歐洲有好多地方都有 VAT 呢個概念㗎嘛。咁但係呢唯獨呢係香港人呢冇 VAT 呢個概念㗎嘛。日本人都有㗎。係呀都好可愛㗎嗰陣時就。系咯， 變咗係咯，所以當時就係話變咗，其實學到好多嘢。你見到我大陸嗰種做生意手法啦，因為我哋香港嗰種感覺就係可能我哋英國教育，任何嘢一步一步咁做、 嗯， 感覺到循規蹈矩。 係， 你上到去咧，你感覺到嗰扎哇，真係完全嗰種做生意係講幾狼啊， 係 講幾貪啊 ，under table 啊，好多嘢。 如果做採購啊，更加接觸得多呢啲啦， 係㗎，係㗎， 係啊，即係人哋會自動問你要唔要著數啲。 嗰代都仲戇居居啊！嗰陣時啱啱上去冇耐，有個 vendor send 個短信俾我，嗱、你幫我約你老細食餐飯， 係 淨係介紹費啫，無論事成定係事唔成，總之俾10,000蚊你。 嗯，係啊。 當時睇到個 SMS， 哇喺～跟住走去同我老細講， 哦， 喂，佢話俾一皮嘢我， 哇，咁好啊， 你食飯啫喎，跟住我老細話，即刻應承佢，一人一半， 好嘢喎，你個老細， 好在我老細醒啫， 上咗市名啊，公司而家咁醒， 失敗咗 啊 ，OK， 係，即見到多呢啲嘢， 變咗係當時我哋唔知啊，我哋心仲係大佬覺得香港有 ICAC 噶嘛， 係， 感覺上 係 真係變咗你，但係你見到。我隔離嗰陣時，我條僆啊同我講啦：，你喂呢啲你做乜講俾你老細聽啊？代咗佢啊嘛，呢啲行規嚟噶嘛，咁、樣咯。 咁後屘你又追，慢慢都係 係啦係啦，慢慢開始了解上 面。咁啊點咧？咁啊就想唔做啦。 開始覺得你想轉其他行啊。 嗯。 因為其實禮品當感覺得到，慢慢係開始一路走緊下坡，因為走緊下坡，因為嗰陣時我哋做五金嘢啊嘛，咁、啲金屬一路比大陸越搞越貴啦，咁、變咗開始冇乜競爭優勢。 咁變咗開始想搵其他嘢做，咁後邊就轉咗行做。 五金即係做鎖匙扣啊嗰啲啦，咁、 啊 啊啊、後 邊 做 電子啦，係啦。 都係要，都係 靠大陸， 都係走廠嘅啫。係 啊係啊，都係靠大陸嘅。 咁啊 少少。 做電子嗰個歲月都係喺翻廠度做， 都係喺東莞，咁啊深圳、東莞兩邊跑啦、 嗯， 都有香港嘅嗰陣時，咁、嗯、變咗，但係長期就開始，其實慢慢，因為其實去到東莞嗰陣時咧、 嗯， 開始自己喺出面住啦， 係 就冇喺宿舍住， 係啦， 咁變咗當時開始了解大陸生活嘅快樂啦， 嗯。 咁就嘩，發覺原來真係開始好似中產咁樣，大佬喺香港喂做契弟嘅， 係啊， 上到大陸喂大佬幾開心啊， 間屋又大，冇人 管，百幾平， 係啊， 自己就冇人管，中意點啊點， 又開始又識下女朋友， 係啦、啊，你喂你起碼出到去人哋對你嘅眼光，變成香港人都仲有啲剩餘價值㗎嘛， 係有生少少滿足感，係 啦 係 啦，仲、啊、有啲滿足感咯、啊，你感覺得到係嗰一段時間，我係中意喺大陸住多過喺香港住， 嗯， 係啊，當時。是的確是挺開心的， 一路其實都是在東莞啦、啊、東莞各地的鎮、啊、有 stay 過在哪些鎮、啊、 stay 過在樟木頭啦、啊、 樟木頭啦、啊、數下 啦、啊、 塘下啦、 啊、平啦、啊、石岩啦、 啊、係 係啦，石岩就唔係東莞啦，就係深圳嘅啦。係 啊係啊係啊係 啦，即係唔同地方都有嘅、嗯。 即係就塘下同樟木頭， 樟木頭最多啦，呢、嗯、兩個地方。 哦，樟木頭最多。 係、嗯、啊。 O K。咁啊我哋今日本嚟我哋都可以講下其他嘅、嗯，即係我捉你上嚟，其實就我哋話我哋好想講下呢、這個，哇！我哋形容得好好啊，就叫男人嘅浪漫啊。 係㗎， 就係呢個港式茶餐廳。 真係㗎，所以我第一次其實我第一次睇到男人嘅浪漫，我喺高登。 是， 但係當時即係我係講豆腐火腩飯啦、 啊，我都覺得係。 咁但係我呢、這個感覺， 啊、 其實我係完全係之前，其實我係真係喺東莞嘅茶餐廳， 嗯， 我真係完全有呢種感覺。 係啊， 因為你真係感覺到你一個人喺異鄉 啊。 有時你做嘢，你做到半夜三更半夜， 係 你唔知去邊，你又唔使翻屋企，翻到屋企一個人望四埲牆，跟住你真係要揾茶餐廳。 係 你去到茶餐廳，即係我唔倒馬，我禮拜三我都會去茶餐廳。 係。 睇下身邊嘅，起碼你入到去見到打等咗全部香港人。 係睇翻個，然之後睇翻 係啦，睇翻香港啲人。 唔係一種係啦，即係睇一種寄託嚟嘅，即係好多人譬如話譬如你同刁文流講咁樣咧，刁文流冇呢啲感覺，因為佢一個禮拜可能上去一次玩咁樣，然之後就踎喺個港式茶餐廳度咁啊，佢只會知道就係屌你老尾啲港式茶餐廳啲嘢，屌咁啊大陸嗰啲啊仲撚貴過香港啊，咁啊淨係得呢句。但係佢冇我同阿 Roland 我哋呢啲即係我哋喺大陸工作嘅朋友咧，嗰種即係對港式茶餐廳嗰種感情，我特別仲強過你嘅，因為我話走遍全中國。大陸各大城市見，即係譬如話你話喂上海嘅港式茶餐廳我又去得多，北京嘅我又去得多，好多地方咁我就仲多呢啲咁嘅對比，咁但係即係無論如何點都係咧，就係我哋喺上面做嘢，即係好似阿 Roland 咁講，就係話嗰間茶餐廳其實係我哋香港人嘅一種點樣咧，一個寄託嚟嘅。 我自己感覺咧， 一個歸屬嚟嘅。 係啦係啦，你就感覺到好似即係你食翻嗰個早餐。 嗱點係啦？譬如話你揾得翻自己香港人嘅食物啦，無論佢有幾 Q 難食 ，OK， 但係起碼你仲可以嗌得到杯凍咖啡。係嚇，我記得我最印象深刻咧，就係我有幾年住喺上海嘅時候，我去過一間港式茶餐廳咧。我唔记得个名系乜嘢，佢总之一坐低，我竟然叫到一盅热辣辣嘅凤爪排骨饭、 啊， 哇！屌你老母一摆落嚟张台度，直情系有啲想喊嘅感觉，即系嗰种感觉。 因为我有一年都试过平安夜， 系、 要喺大陆做嘢， 系 因为喺大陆系冇假噶嘛， 系啊， 咁香港同事放假，我有 冇假啦， 跟住、做完嘢夜晚收工， 嗯， 跟住。即係又凍喎、 啊， 你又唔知點咁啊！翻到去真係好凍，跟住你去到餐廳，嗌翻啲香港嘢，真係想喊。 係啊， 我好記得 一條友， 真係想喊、啊。你感覺到香港啲 friend 係咁打電話嚟叫你去玩，你我喺大陸啊。 係啊，係啊，係 啊，你一條友孤零零，即係尤其是遇到節日嗰陣時咯、 啊。 即係譬如我都話有陣時其實係一個避難所嚟㗎、啊，即係港式茶餐廳。 係啊， 譬如話。有陣時我唔想同我啲大陸朋友去食飯，點解唔想同佢哋食咧？唔係歧視嚟嘅，係你食親飯大魚大肉，其實即 即係你喂晚晚咁樣食，跟住然之後咧一坐低唔係二鍋頭又五糧液，喂大佬好鬼煩嘅，即係你覺得，然之後我寧願揾個藉口，喂我推你一晚，跟住然之後咧我走，我自己一條友，我走翻去我自己屬於我自己嘅地方，拿翻份係我喺香港都唔會睇嘅《東方日報》，係咪先啊？無論係馬經又好，中華波嘅，總之係一啲我哋香港人嘅嘢，跟住之後嗌翻杯熱奶茶或者凍咖啡，跟住然之後喂嗌小甜，佢知道佢識答我等等，咁好多呢啲嘢咧係即係係一種好即係只有我哋喺嗰度做嘅嘢先會意會到嘅感覺咯。 放鬆啊，即係譬如你放鬆，有啲就算我去揼骨或者捻腳，我都冇嗰種感，都攞唔到去茶餐廳嗰種感。 但係港式茶餐廳就一定有呢種感覺。 有真係係 啊，同埋即係。茶餐廳嘅名啦，即係你喺東莞，你見到好多其實有好鬼嘅親切感啊！成日嗱，你見到有旺角茶餐廳，你又聽 有 啦，有呢個 萬聯茶餐廳， 萬聯茶餐廳有啦，虎門有間叫尖沙咀啦，尖沙咀茶餐廳啦，係啊，即係好多呢啲咧， 有翠華都有啊嘛， 翠華仲有，我以前見過一間我最中意嘅名，話俾你聽。嗰間仲有埋英文名嘅喎，港式茶餐廳嘅喎，嗰個英文名叫咩咧？叫 She Won，She Won，OK 嚇 ，Won 就係即係希即係佢想啦，佢想嚇。咁你嗰個中文名叫咩咧？ 乜嘢咧？ 嗱，咁 She Won， 咁你諧音啦，你用普通話嗱，用普通話讀咧，佢個名就叫 She Won 茶餐廳。 哦，希望。 希望你錯啦。 唔係咩？ 佢個名唔係叫希望，係叫西王，係叫做咁你就令我諗起嚇，點解女人個乜好旺嘅咧？西王茶餐廳啊，西王港式茶餐廳，即係啲名好鬼正嘅，咁你又會好記住佢。咁啊仲有就係除咗名就有啲嘢好難即係好食同難食啦，即係我啊曾經以前咧就因為港式嘅茶餐廳喺東莞咧就好多係啲廠佬開嘅，我諗你都知㗎啦。咁啊啲廠佬即係其實啲廠佬其實係因為太得閒冇嘢做，又冇乜生意，咁啊搵啲嘢嚟搞下啦。咁啊我又曾經試過咧就有幾個相熟嘅廠佬開間茶餐廳啦，我冇夾粉落去嘅。咁但係佢開店嘅初期咧，我就有幫手。我就有串演過食家呢個角色嘅，咁就係佢不斷咁整嘢食，咁然之後咧就問我就要攞翻嗰啲香港嘅感覺，呢個我呢間茶餐廳呢班人係好撚認真嘅，咁就咁我嗰排我有一段時間我都成日去幫佢哋做食家呢個角色嘅，咁就好認真㗎，即係我亦都即係譬如擺好多心機落去啊。我仲記得我特登又再即係譬如佢又問下我啲豆腐火腩飯啊，乾炒牛河啊，或者早餐嘅火腿通粉啊，我仲記得我仲有同佢講翻個笑話啦，就係話你火腿通粉啊，記住啲火腿要切絲啊，唔係通粉切絲啊，同佢講咁啊跟住就不斷幫佢食咯，食到咧就嗱近啦近啦近啦，係呢只感覺啦，咁樣咯，話俾你聽啲嘢點樣整啊咁樣咯，咁啊好開心。是 我嗰陣時試過係直頭，我係揾樓啊，我係同個經紀講，你唔該附近有一間茶餐廳嘅， 一定要係一個茶餐廳，條件之一嚟嘅， 係啊，條件之一。我試過都話早一年咧，我係搬翻去深圳住，係咁又板田區， 係 咁我做嘢做到好辛苦， 嗯， 咁我咧係真係。附近我直頭上網啊，揾啲好似類似 Open Rise 大陸 Open Rise 嘅網站 ，search 茶餐廳，跟住我揾到最近嗰間咧，要點咧？ 係 搭咗50蚊的士， 哦， 個幾鐘，差唔使個幾鐘，大半個鐘，走去嗰度揾，跟住之後我為咗食茶餐廳，因為真係好，我冇啊嗰頭，全部都係唔係湖南菜啊、魚啊嗰啲乜嘢，去到之後跟住。執咗好 我有你呢個類似嘅個案嘅，我以前咧就又係我就唔係住我住嘅地方都有茶餐廳，但係咧就唔好食，咁有一間比較好食嘅咧。系都要坐成40-50蚊車嘅，咁但係我係會為咗佢嗰種好食而走去咁夜晚，因為嗰間咧就而家喺長安嘅，仲喺度嘅。 三個字我突然一時間諗唔起咩名咩圓咁樣嘅下次我諗到我再話俾大家聽。咁、呢就夜晚呢有點心食嘅。佢就有直叫直正點心、有蝦餃燒賣呀、有成咁同埋佢做得幾好嘅。 係囉其實大陸嗰啲餐廳都幾好食㗎。 嘩佢其實係多嘢食㗎。 我覺得其實大陸某啲餐廳譬如你張木頭嗰啲餐廳。 講下大陸茶餐廳同香港嘅有咩唔同啦、啊、有邊幾樣嘢唔同啦、啊、你覺得。 大陸茶餐廳好似你講第一樣有點心先啦好多有點心嘅。跟住佢有中式有中式面西式面撈埋嘅。同埋好搞笑嘅嗰陣時我第一次上去覺得笑咗好耐嘅就覺得佢蛋問你幾年熟囉。 嗯 問你煎蛋要幾年熟啊？係啦係啦。 哦，你唔夠我嗰個勁，我嗰個係叫免治牛肉飯，問我幾成熟啊？屌大佬，唔係講笑， 係啊，嗰個年代啊， 好 high 啊，係啊，唔係嗱，除咗食物啦，其實佢食物咧就多啊。佢又會多啦因為其實佢又唔係淨係照顧香港人嘅咁、但係佢會間唔中佢會加啲有啲湖南嘢啊譬如話你會可能會叫到手撕包菜啊叫到呢、這個多椒魚頭啊咁嗰啲嘢會你會叫得到嘅喺嗰啲茶餐廳。咁同埋除咗食物之外我諗就係個空間嘅大啦屌、你大佬你真係搵大佬即係中國最靚咩乜嘢都大噶嘛，大到嚇死你噶嘛！嗰間茶餐廳，大佬即係香港嗰啲行埋一邊，咁你起碼就坐喺度唔會逼劫啦， 唔會趕你走， 係唔會趕你走啦。喂，點會趕你走啊？仲有得上網啊，大哥，大佬有 WiFi 擺埋電腦喺度俾你睇戲打機，咁呢啲嘢係香港嘅茶餐廳就唔會有咯。咁但係佢又就係又有啲特色嘅喎，十間有九間都係噶，就係咧。你開頭咧，佢新開張咧，一段時間咧，啲嘢都好食嘅。 哦、 但慢慢啲嘢咧就會好似垃圾咁樣啊。咁呢個基於幾個原因啦，就好似嗱，我頭先講嗰間我幾個廠老朋友開嗰間，開咗冇幾耐咧就抹面啦。 哦， 抹面咧就梗係有啲會退股，對政府嗰啲就賣埋啦。跟住咧俾一啲九唔搭八嗰啲人做啦。咁啲人又未必係香港人，咁話知你做呢啲嘢咧，然之後咧就整嘢食咧就越嚟越冇心機啦。係啊，就係咁喎。咁間間都係咁喎，食咁上下咧，啲嗰間嘢就好似啲垃圾咁樣噶啦，食到。 係啊。我而家有時上去都揾翻以前食開茶餐廳， 係 好難食，好難 係啊，一定係， 但係冇辦法，係焗住都要食。 係啊，咁啊，仲有就東莞茶餐廳仲有一個特色嘅，不過呢個就早期多啦，而家都少啊。你嗰個年代都仲有嘅， 係 就係咧有一打麻雀啊。 哦，係啊，係啊，係啊，係啊，麻雀房啊嘛， 有麻雀房噶嘛，大佬係咪先打東莞牌噶嘛？咁但係而家都少嘅，而家係少咗嘅。 而家少， 即係我諗唔知係咪因為捉得犀利啊等等。 我試過唱 K 添，有啲 唱 K 又 咦？係咩 ？O K 噶，係啊。 我又冇乜記得有見過。 嚇親啊！嗰陣時 係啊， 我咪話真係搞笑，我都話諗住茶餐廳有包房噶嘛，跟住有打麻雀啦，跟住有一唱 K 咯。 係 佢真係咪唱唔錯？茶餐廳唔會唱 K 嘅喎，係啦。 唔係同埋你講即係包房呢樣嘢又係啦，即係十間有九間嘅港式茶餐廳都會有包房，依家都係嘅。咁呢個又係即係香港係不可能做到嘅，因為首先你個條件要大啦。咁但係佢嗰啲茶餐廳係真係可以大到咧，就有包房咁啊，適合有陣時啲廠即係附近啲廠咧，你譬如話嗰日有十個八個人一齊食飯咁樣，咁啊，我有陣時都係㗎。我有時譬如話，如果啲鬼佬嚟visit 廠，咁晏晝咧佢哋即係有多數係熟嗰啲啦，一年嚟幾次嗰啲，咁我哋話晏晝嚟個 quick lunch 啊 ，quick lunch 啊 ，quick lunch 啊咁樣，咁咧就大家就去曬茶餐廳就冇所謂，咁有啲鬼佬好得意㗎，即係同我哋熟咗咧就佢其實唔中意食 㗎， 咁同埋因為佢其實好擔心喺大陸外邊食嘢嘅，咁啊點咧佢陪我哋食嘅，即係佢朝頭早就自己喺自己間酒店就食一個好 heavy 嘅早餐，咁然之後跟住咧佢就唔食嘢㗎啦，咁晏晝咧就陪我哋去茶餐廳，咁佢咧就佢有我有啲鬼佬咧就直情係嗰個習慣好奇特嘅，就係佢連間茶餐廳沖嗰杯奶茶佢都唔會飲嘅，即係好似驚死有伊波拉咁樣。咁跟住就淨係嗌可樂咯。咁、 哦、 然之後我哋就全盤人咁啊，佢又望住我哋食，咁我哋就自己嗌嘢食咁樣。咁、哦、我哋都會去翻即係附近嘅茶餐廳咯。咁所以其實港式茶餐廳對我諗對即係香港人喺上面做廠咧，其實就即係一件幾不可或缺嘅東西嚟嘅， 係嘅，同埋大陸人其實都好中意食茶餐廳嗰啲燒味啦， 嚇， 係啊，基本上我都話個個大陸人嚟香港，有時問佢你帶佢食乜，佢話 啊，帶我食茶餐廳啊。咁茶餐廳我哋嘅角度唔會，因為我哋細個茶餐廳冇燒味㗎嘛。 係。 大陸嗰啲有燒味㗎。 但其實呢喺嗰啲喺東莞嗰啲茶餐廳嘅燒味呢，香港人就覺得好難食。 好難食。 好 Q 難食嘅。係啦。 你覺得好。 但呢啲叉燒嘅乾到呢，乾到好似唔知唉都唔識形容。 燒火凍 嘅。係啊，啲燒火凍嘅。好咁啊，但係就呢、這個內地人呢就要睇下佢去到東莞 settle 咗幾耐啦。如果譬如初去嘅，其實佢都唔係好食得慣港式茶餐廳。我諗特別最大嘅原因就係因為譬如話好多湖南嘅民工啊，或者湖南人佢哋唔辣啊啲嘢， 係 啊，即係唔辣，佢哋好難搞啊。 食唔到甜嘢 咁。係啊，咁佢慢慢耐咗咧，咁佢亦都開始適應到嘅。即係我特別而家我都識有啲湖南人係已經落地咗喺東莞咧，其實佢已經食廣東菜。即係佢去到茶餐廳仲堅過我叫梅菜蒸皖魚咁樣，真係嚇鬼死我！係啊，即係會咁嘅。咁所以即係呢個係幾過癮嘅嚇。 係咯，所以真係茶餐廳真係香港人不可或缺。 係啊，即係我諗離開，如果你而家仲有冇喺大陸做嘢嚟？ 有，我上到去我都係食茶餐廳。 都係食茶餐廳。 真係揾我搭地鐵搭十幾廿個站食茶餐廳。 係嘛？ 真係㗎，你唔知食咩啊？你揾唔到。有時尤其是我做到攰， 嗯， 我做到攰，我比較怪，我做到攰咧，我一定要食個茶餐廳。 我哋喺東莞就冇你咁大問題嘅，即係我諗你成日講話搭十幾廿個地鐵， 唔係，如果我搭地鐵站喺深圳，係 喺深圳啦，但係即係我講東莞咧，就因為啲茶餐廳係圍住啲廠起嘅， 係啊， 所以你喺廠做嘢咧，就唔可能話你間廠附近冇茶餐廳，問題好食定唔好食嘅啫，嚇係呢一樣嘅啫，咁啊但係都識味㗎啦。即係如我覺得如果你問我東莞嘅港式茶餐廳咧，即係個興衰咧，而家就去到衰嘅。 衰啦，絕對係。 絕對係衰嘅，因為呢個亦都係陪住東莞嘅廠嗰、那個嗰、那個興盛啦，因為而家其實已經係夕陽工業喎。 可能以前我喺東莞有間茶餐廳門口咧有個大陸人。就買東方日報嘅啫， 係 十蚊份， 係 咁我零幾年上去嗰陣時就同佢買十蚊份， 係 早上年啦、啊，翻上去又見到佢仲喺度，佢都仲認得我， 嚇， 誒、哎、東方， 嚇，跟住我仲係咪十蚊份咧？ 仲係十蚊份， 仲係十蚊份， 跟住我話哇，你仲喺度賣緊啊？跟住我攞部 iPad 俾佢，而家 iPad 嘅咯喎，幫我照同你買啦咁啊。 OK， 跟住我話哇，你仲喺度買？佢話唉，唔、哎、做呢樣嘢，唔知做咩啊嘛。 係， 佢話真係賣咗咁多年，賣十幾年。 係。其實亦都引申另外一個行業㗎。係 啊， 我識佢哋做茶餐廳嗰啲咧，你講開就譬如話嗱，兩樣嘢咧，好香港式嘅就係、是、報紙啦、 啊， 報紙其實包埋就係啲雜誌啦，雜誌佢都其實都係啲東周刊啊，啲冇一周㗎，都係東周嚟。 深圳而家有，深圳而家有。我 深圳 OK， 東莞就好少啊。即係如果講茶餐廳入邊啊，咁咧亦都有另外一樣其實有一啲類似好似 delivery 咁嘅行業嘅，就係、是、有啲我知道有啲人係會就專做咧，就係、是、幫即係幫呢啲港式嘅茶餐廳日日帶即係運報紙上嚟㗎、 哦， 運東方報啦，同埋有啲周刊啦，同埋乜嘢咧？同埋就係啲過關嘅喺海關度買嘅十幾蚊包嘅萬寶路啊。紅萬啊、白萬啊嗰啲，咁我哋一大堆買曬上嚟咧，就擺喺啲港式茶餐廳嗰度咧，就賣嘅，賣翻俾香港人啦。咁佢幾好賺㗎？譬如你而家喺即係譬如如果你而家喺東莞嘅茶餐廳買一包純萬咁樣，卅幾蚊嘅大佬，三十幾四十蚊啊係。點解未到四十嘅三十零蚊人仔到啦，三十蚊送啲人仔。點解其實如果你喺翻啲便利店買咧，買一包八萬咧，係十五蚊到嘅啫，十五至十七蚊到啦。咁但係點解啲我哋啲人唔買咧？因為嗰包嘢十包有假包，九包都係假噶嘛。屌，但係我喺翻間港式茶餐廳買咧，係有保證噶嘛。佢真係一包。即係有啲仲有 warning 㗎喎，有癌症嗰啲 warning 嗰啲相嘅煙嚟嘅，咁所以呢就我係貴一倍，我哋都會買嘅，就會喺嗰度買。咁佢哋嗰啲貨其實都係就每一日呢就由聽講都係由深圳嗰邊咁樣就即係帶上去東莞囉。係啊，咁呢個我以前都識人有做呢樣嘢囉。係啊。 但而家變咗睇到嗰個感覺囉，即係好似你話齋。而家茶餐廳真係越嚟越式微咧，個心真係有啲唔開心。 唉，我哋見到東莞嘅式微亦都唔開心啦。咁但係呢個都冇辦法啦。即係我諗，我同你都係仲係做緊呢個廠，都大家都知道就係、是。 即係我諗今時今日喺東莞嘅廠已經去到一個要做決定嘅時刻啦。我成日都覺得就係、是、因為個成本其實係舊年係一個好 significant 高得好緊要嘅一年嚟嘅，咁啊跟住嚟緊又就嚟一年啦，新嘅一年應該嗰個成本會繼續增加，咁而家即係簡單嚟講就係話，我覺得係根本係逼你離開，即係而家要做嘅做廠嘅決定就係話，好多人做廠嘅決定就係我仲留唔留喺東莞呢笪地方咧，嚇抑或係直情接咗佢啦。如果我唔接嘅話，我繼續係點樣生存呢？我係咪要去第二啲地方呢？你睇到係即係呢個信息係越嚟越強烈嘅，係啊！我唔知道你認唔認同呢樣嘢。 我絕對認同啦、啊，所以我而家慢慢都開始將個 base 變翻嚟香港啦。 嚇嚇， 變咗就係感覺到就係嗰樣嘢咯。其實 直頭 係 啊。 其實所以點解而家見到啲後生仔，譬如話出嚟佔中啊呢、這個情況、嗯，其實我都幾大感觸嘅。 嗯。 因為當初我都感覺上都係你當年而家啲後生仔話見唔到前路。 嗯， 其實十年前我已經經歷過呢個階段。 係， 你變咗就係嘗試成日講話中港融合，咁我當年梁振英未呼籲，我已經上咗去啦。 係啊， 咁你感覺得到係咯？其實變咗香港人，你點解我就話好同意後生仔要爭取咧？ 冇錯。 咁變咗就係話，有時啲嘢，如果你我要嘅，我想同梁振英講一句，就係話，如果我要嘅，我哋自己識爭取啦。嗯、我使鬼你呼籲？係 啊，你即係你講呢樣嘢，即係你話喂，你而家你話你明白到年青人見唔到個向上流，你唔好再俾翻一個 solution， 又話喂。背靠祖國，你而家叫啲年青人咧，又學我哋行過嗰條路，又話叫佢上大陸。喂，今時今日已經係唔 work 噶啦。我即係你講呢樣嘢好啱。譬如話，我哋而家都已經醖釀緊要翻嚟做嘢。即係好似我頭先私底下我未同你錄音我都講，我哋都開始轉變緊，就係我哋開始香港人有好多咧醒啦嘛、嗯，開始喂我哋唔孭間廠喺身，我哋開始又走翻回頭路走翻去做廠，點解？因為個風險冇咁大，咁啊你要死啊你即係啲廠死啊講得唔好聽，咁你如果你用一種咁嘅模式去做嘢、嗯，我哋而家都開始要翻嚟啦， 係咯， 翻翻嚟啦，然之後啲鬼佬根本又開始覺得，如果喂你翻嚟，我又冇乜必要上去啦，即係等等好多。呢啲嘢，如果你今日呢个咁嘅政府话俾我话俾年青一代听，喂，解决个向上流就系叫又送你哋上大陆， 直头 你都唔加产啦，你不如上个 Interstellar 好过啦，屌你，系咪先？大佬，喂，而家中国系咩光景啊？ 系冇 错，佢自己都未搞掂佢自己个就业问题啊，几时有位俾你去做啊？学你话斋，而家呢一代啲人醒过你啦，使乜？喂，大佬，嗰个森林系你香港而家呢班细路仔去玩嘅咩？完全唔系啊，大佬。咁所以呢个真系。呢、這個係身同感受嘅，即係你聽我哋講好過聽個政府講嘅壓鳩嚟嘅啫，大佬。 我哋親身經驗。 我哋而家都就嚟要翻嚟啦，係啊，真係冇得搞噶。 咪話咯，真係變咗你咁嘅政府，大佬你仲信佢？ 係咁啊，休息一陣啦，我哋翻嚟繼續同阿 Roland 傾偈啦。咁啊，聽下歌先啦。咁啊，今日揀咗咧兩隻咧。是屬於一啲黑人嘅歌曲嚟嘅，咁啊點解會揀黑人就一陣，因為一陣我哋都會講下啲非洲黑人咁啊，揾翻一個我都好耐冇啊播佢歌嘅歌星啊 ，Tina Turner 咁啊，九十年代咧有呢一隻歌，歌名都好鬼長，叫 Why Must We Wait That Until Tonight 咁啊，聽完呢只歌之後咧，我哋翻嚟第三節嘅北上頻道。 Of love, line by line. But I wanna play with you、right now. Go all the way with you, baby, and show you how. 'Cause my body just can't. grow up, but I won't.